母，我很有起早，马背上失去了青春，却不曾知道放过羊群，放过马群，放过了风沙也放过了风暴。最爱喝的是烈性的酒，最爱唱的是蒙古的唱调。只要喝了酒，只要唱起歌，大树也压不垮，也大风也刮不倒。啊颠簸的岁月累弯了腰，放牧着昨天，放牧着明天，追逐过彩云，迷恋过花草，从不辗转昨日的未来，总在把新的牧场寻找。大河拦不住，沙漠也挡不住，马蹄声叩响了心中的春潮。放牧，摸黑又起早，马背上失去了青春，却不曾知道放过羊群，放过马群，放过了风沙也放过了风暴。最爱喝的是烈性的酒，最爱唱的是蒙古的唱调。只要喝了酒，只要唱起歌，大树也压不垮，也大风也刮不倒。